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拣到个题目叫做一个也不能少。其实呢个咁嘅题目咧，开机啊，要系咪？又唔记得咗点开机，真系唔好意思。 哦，向上揿。 向上揿。哦 ，OK， 向下揿 ，OK， 得。 系。 一个也不能少咧，突然间咧令我呢个题目咧系我前一排去好多嘅教有啲嘅教会正道嗰时候，令我谂起啊，睇见每一间教会都系有一班旧嘅人坐喺度，跟住有一班新嘅人又坐喺度。咁好似啲浪咁樣，一浪接一浪咁樣。喺呢個嘅情景嘅時候，我係觸發到，我諗到係一套戲，一套好耐嘅戲啦。1999年咧，張藝謀導演啊。咁呢套戲咧用咗好少經費，但係咧就拍咗一套好震撼嘅電影。咁呢個電影咧，大家都睇到噶啦，係差唔多係一個中國喺嗰段時間好貧窮嘅時間。喺呢個故事嘅係講咩咧？係講一個13歲喺河北一啲山區嘅地方一個細路仔。咁咧又佢就突然間有人揾佢做代課老師喎。13歲細路仔做代課老師，原來當地嘅係非常之貧乏。咁咧做緊老師嗰個咧，就周圍去揾人做代課老師，因為佢自己屋企有急事要離開幾個月。嚇！原來人工係好平嘅，50元人民幣一個月。所以咧冇乜人認證，又冇乜人咧去揾。咁後來又揾咗呢個細路女，13歲。咁呢個細路女咧就去認證。咁啊，總算有啲學識噶啦，已經叫做喺比較嚟講，同埋教呢啲再細啲嘅細路仔嘅啫。所以乎咧就請咗佢。請咗佢臨走嘅時候咧，佢只係吩咐咗句説話。佢喺一個咁貧困、咁貧乏嘅地方。是咁荒芜嘅地方，有好好彩啊！有23個細路仔嚟讀書，所以咧，我希望你咧，我23個細路仔交俾你，我亦好希望你咧，我翻嚟嘅時候，你23個細路仔一個也不能少嘅情況底下咧，你交翻俾我啦。咁呢個細路仔13歲，應承咗一個咁嘅承諾。點不知佢應承咗之後咧，就發生咗一件事。有個細路仔咧，真係窮得非常緊要，窮到咧佢於乎咧佢屋企咧就唔俾佢翻學，唔俾佢翻學咧，仲拱咗出去省城嗰度咧，就要揾工做。啊，咁佢少咗一個細路仔，於乎咧趁住一個假期嘅一個7日到嘅假期，於乎咧係講述佢點樣。千辛萬苦，由一個窮鄉僻壤嘅地方，放低咗22個細路仔，喺佢知道佢哋平安喺屋企，然後佢自己一個人就係走去點樣啊？去走去揾翻呢個入咗城市揾工嘅地方。當然佢一個人13歲嘅細路仔有幾大嘅智慧咧？在咁嘅情況底下。佢於乎咧遇到好多好多好多嘅問題，錢銀嘅問題。淨係舉一個好簡單嘅例，佢連嗰個車票嘅籌款佢都揾唔到。佢走去個鄉村長嗰度問佢，個村長話：嘿，你代貨嘅啫喎，我哋個村點會俾錢你啊？咁於乎咧，佢又籌唔到錢，又翻去揾啲學生哥籌款喎。嗰啲學生哥已經鬼咁窮噶啦，千辛萬苦先籌得 9蚊人民幣。去到嗰個巴士站嗰度睇下，原來淨係一程車錢都要22蚊人民幣。佢根本冇可能，佢就係行路走去嗰個鄉村，走翻個城鎮嗰度揾呢個細路仔。去到呢個城鎮，茫茫大海都唔知點揾。佢就聽人哋話啊，有個電視台喎，個電視台可以幫到人咧，傳播到成個城市咧都聽到嘅。佢就日日朝頭早走去電視台門口嗰度問佢：啊，你係咪台長啊？你係咪台長啊？你係咪台長啊？咁樣，佢呢啲感人嘅行動，最後感動咗電視台，亦感動到各界嘅人士嘅支持底下，好巧妙咁樣揾翻呢個細路仔，好高興咁樣帶翻呢個細路仔翻翻去自己學校嗰度上堂，而成為咗呢只故事。叫一個也不能少。弟兄姊妹，在這個俗世之間，尚且是有很著重自己的 promise 的應許，亦很願意為自己的應許是做一件這麼龐大的事情。其實我們在聖經裡面，神亦提醒過我哋，我哋喺個教會入邊，喺我哋個基督教嘅傳福音嘅入邊，其實我哋應該亦係抱有一個咁嘅信念，就係一個也不能少。方才弟兄讀過嘅馬太福音第18章10至14節，係非常之一段好重要嘅經文，亦呢段經文又重要。但是我哋成日都係點啊？都係好似係好熟噶啦，都唔使點記啊。99隻羊唔見咗一隻羊，唔見咗一隻，掉低嗰99隻去尋找嗰一隻翻嚟，跟住就大喜樂。但係你知唔知入邊有一個更加深沉嘅意義喺入邊？我希望能夠今日藉住嘅呢篇道，能夠係使到大家係有少少更深嘅明白。我而家首先做个简单祷告，慈爱恩主，感谢你，感谢你能够喺圣经入边提醒我哋，我哋嘅宗教入边其实都系一个也不能少。求主使到孩子能够说出系你所想嘅说话，能够将佢分享俾大家弟兄众弟兄姊妹嘅当中。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馬太福音其實第十八章是非常之重要，他又講到人人都想你哋係翻去天國嗰度，但係天國咧原來係一條嘅窄路。佢話死亡係一條好大嘅路，好廣闊嘅路，人人都會上去，但係想去進天國嘅路入邊，竟然係一條好窄嘅路。喺呢度入邊，佢講到天國入邊係有啲原則。你呢啲原則你要遵守，如果你願意遵守呢啲原則的話，你係容易嘅進入天國。喺呢個原則入邊，其實有4個原則，但係最重要嘅係最後一個。但係我首先都要講埋頭嗰3個，好簡單，好腳略嘅講，就係要謙卑到像一個細路哥。我哋都知道噶啦，一個細路哥係好直嘅，好坦然嘅。佢肚餓又出聲，佢食飽佢又唔會再食，係一個好率直嘅。佢話：如果你有一個率直，同埋有一個細路仔成日都要靠自己父母嘅，一離開父母就心驚驚嘅，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謙卑像小孩嘅心。佢話第二就要彼此接納，我哋唔好揀人啊！我哋唔好揀人嚟做朋友，我哋唔好揀人嚟傳福音，我哋又唔好揀人嚟喺教會嗰度咧做自己嘅朋友。我哋最重要嘅就要互相接納。喺呢度講嘅就跟住第三係講到嘅，唔好做半島人嘅事。半島人嘅事唔係話專登等嚿蕉皮等你砰一聲打落地，哈哈哈，抵死啦，抵死啦嚇！你領師啊，最好啊走音啦嚇！你讀經啊，最好啊讀得唔啊錯漏百出啦，啊讀少2節啦。我哋唔係咁樣，我哋唔係做啲半島人嘅事， 其實是有一種冒犯的意思，冒犯的意思是有時是間接的，有時呢炸低重傷人哋在背後，然後不是直接，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在聖經裡面耶穌基督最憎就是法利賽人，因為法利賽人成日做到是绊倒人的事。無論這三個原則底下，最重要的第四個原則就是不要輕看任何人。當我們輕看一個人的時候，忽略一個人的時候，往往有時是忽略了一個很大的機會，忽略了一個傳福音的機會。這裡一會我會提到，所以謙卑像一個小孩，彼此接納，不要做绊倒人的事，這三樣東西歸納到最後的，其實都是不要輕看一個任何人。很快地講一講謙卑像小孩，那些門徒說，就快見到耶穌五餅二魚之後，很多人跟從他，很多人跟從他，於是乎呢，他們知道以天國近了，於是乎呢，就說在天國裡面誰最大。甚至你記不記得約翰和雅各的媽媽，甚至走去求耶穌，如果你得國的時候，將我安排兩個兒子，一個在你右邊，一個在你左邊，是吧？但是耶穌基督回答門徒，他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若不回轉變成小孩的樣式，斷不能進入天國。是用個斷字，就是說不可能你會進入天國。我們一定要謙卑，像小孩一樣，我們天國就是在天國裡面，這些小孩，這些小子才是最大。這個真是事實，是越謙卑的人是越是能夠進入天國。天國裡面沒有分尊卑貴賤，在這裡神只希望我們能夠回轉我們自己，是怎樣，是能夠做一個事事依靠神的一個小孩，好像小孩依靠自己的父母一樣。所以在這裡希望大家明白到，是謙卑是一個在做基督徒的一個基本最基本的原則之一。彼此接納，彼此接納就是說，如果你接待一個小孩子，其實你就接待我。那這個經文都很容易啦，大家都聽過了，你給一杯涼水這個小子，你就是其實就接納，就是好像給一杯涼水主耶穌一樣。我們要明白到彼此接納，彼此接納其實不是那容易，很容易說但是很難做。為什麼？有時走過個 parking lot 都不想跟他打招呼，有時在大統華撞到買嘢都不想跟他 say hi， 因為你根本雖然認識他，但是你不想跟他有一個深交。但是可以告訴你，很有趣，原來每一個人想的事情和每一個人 的思維，如果你願意跟他深交，所謂叫願意花時間找一天跟他揸杯咖啡喝下傾下偈，原來他的思想和自己的思想是差不多，你會發掘到他一些好處。可能這個是原來先正是你尋找了這麼久的所謂的知心朋友。你願不願意打開你的手，任何人都接納，不要選擇，這個口多不要跟他聊天，這個是非多不要跟他見面，這個是什麼，你自己起了一埲牆，你就很難跟他做朋友。我們中國人有句很有趣的說話，曹操都有什麼知心友，是不是？這個其實很真，是你願不願意打開你的心，去能夠去互相了解。在這裡來說，在這個世界很功利的，有時你想認識他，他都不太想認識你， 点解啊？好简单，你都冇嘢益，冇益处，你又有咩冇咩权力，你又冇咩影响力，识你有咩用？但系喺天国上面嘅子民，其实系互相对等嘅接纳。你唔接纳佢，佢又唔接纳你。耶稣基督话：断不能进入我哋天国，因为我哋冇咗小孩嘅一个谦卑，同埋小孩系点啊？一切你玩啦，一切你咩啦？嗰种咁嘅心态系冇严苛嘅心态。在这里不要做绊倒人的事，耶稣基督经常都很严厉责备一些绊倒人的行为。绊倒人的行为不是因为自己，你不喜欢他，但是你在他背后说了一些不好的话，而令到第二些弟兄姊妹对他有所误解，不被接纳，这个都是出自于你的口的一个绊倒人的行为。记得我们中国历史里面有一句说话，一个太史写了一句说话，叫五个字，赵盾弑其君，即是说赵盾杀了个君王。那赵盾就说，喂，我做宰相，我没有杀到个君王，我哪有杀他啊？我又没有派人行刺他，我完全没有啊，没有做过一些这样的行为。但是你为什么写在这个历史那里，写晋国历史的时候写赵盾弑其君呢？那个太史对他说，他说你是没有出声，但是你容让这件事发生，所以你都有嫌疑，而最大权力那个是你，你愿意让这件事是炸帝见不到，炸帝听不到，让到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一个当权者，是一个教会的领袖，或者一个属灵的领袖，其实你是做着一个绊倒人的行为。所以大家弟兄姊妹，我们杀人呢，有时呢是说、又不需要说出到直接出口，跛豪啊、神神之啊那些人啊，杀人呢使乜出声，一句不满意你，他手下就会做。我们千祈不要做一些绊倒人的事。在这里绊倒人扩大一点点的 definition， 即是那个定义来说，是冒犯别人，是使到神的儿女是受到亏损，这个都是绊倒人的意思。这里都是好像耶稣基督曾经有句说话，就是说什么啊？他说你拖住残弱的身体进入永生啊，好过你将自己双手整个人这样是怎样，是进入地狱这个不灭的火一样。在马可福音曾经这样提醒过啊，当你带着残缺的身体进入永生，好过你双手健全是进入地狱。在这里我现在想希望大家能够深一点层次去看一看什么是轻看任何人。圣经里面轻看的意思的相反，就是要看重，即是说看得重要。任何人，即是说所有的人，不轻看任何人的意思是带来一个就说看重任何人。圣经也有提过的了，怎样啊？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弟兄，你真的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看回正话那段经文，他说你要小心，他说因为你不要轻看其中一个小子，跟你身边察觉的，或者一些在教会里面好像都大家都是 high and by 的那种情况的弟兄姊妹，其实他说他们在天上侍者是怎样，时常同我的天父见面， 我一間或者會解釋一下呢句説話。佢話一個任何人係能夠點樣啊？佢話係如果有一隻失有一百隻羊走失咗一隻，你估佢會點咧？啊，大家都聽過噶啦，啊，又失錢的故事，啊，又失羊的故事，係咪？係啊，真係噶，我試過唔見咗嘢，哇！真係咧點啊？揾翻嗰時候嗰種喜悦嘅心情，咁多個 file 喺度，淨係想睇嗰個 file， 哇！唔見咗啊！第一咧能夠揾翻嘅時候嗰種喜悦嘅心情，真係非常非常之特別。其實聖經入邊一樣係提醒就係話，啊，好似我哋啲俗語講句，得到時就不知珍惜，失去時才知寶貴。耶稣基督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这个是真的。我们要尽量哪个人找回一只失羊的时候，他又有大喜悦。所以第十四节他说，我们不好怎么是轻看这个小子，在天上的父也是一样。天父的心意是不愿意一个人失丧。如果这样讲法的话，很容易会怎样，或者说神看重每一个人的，不会疏忽任何一个人的，是不是？在这里的时候，是神是看重一些迷失了的人，他既然迷失，你还踩只脚下去，令他更加迷失，那你就是绊倒人的人。当他迷失的时候，你不是去愿意谦卑去寻找他。有时很得意的，你有没有跟朋友嗌过交？不简单，跟我太太嗌过交，或者跟自己的男朋友嗌过交，当然大家见面就嘟口嘟面，总是见到又很不开心。但是你有没有尝试过低声下气跟他说一句 sorry 啊，对不住的时候，啊，原来你的伴侣，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女朋友男朋友，他又会整个融化的。原来一句对不住的说话是非常非常之有用的。弟兄姊妹，我们全心全意看下神做创造每一个人，他是绝对是平等的，他不会有特别轻看他。他神呢是怎样啊？他说他有他，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使者，有他的天使，是怎样啊？是汇报他的情况。我们讲到有生命册，我们讲到有记录的册，是一个任何人的行为，在马拉基书那里都有讲到，是记录在他的册行为册上面。所以马太福音同样一样是讲到是怎样啊，我们不要轻看一个小子。好了，当神创造每一个人的时候，整天都有一句这样的领受啊，彼得前后书有个这样的领受，就是说什么，神是怎样啊，应许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就是擔然，因為他是怎樣，原來真的是用寬容你們。神是不願意有一個人沉淪，是願意人人都得救。這句大家很熟的經文，是不是啊？神創造的時候是願人人都得救。其實我有幾個 question， 神知道他是希特拉，為什麼還要創造他出來？神知道他是一些壞人，陳實知道是跛豪，一些壞人為何會創造他出來？在這裡我們再看下一句說話，是有一點跟剛才我們神不願一人沉淪，希望人人得救，但是在這句說話的當中，在這個保羅領受同一個教師，同一个拉比教出来的， 耶稣，但佢同佢有得不同嘅领受，佢就话创世之先，我已经拣选咗你。有拣选，就一定有咩啊？不被拣选啊！一个拣选，拣选咗你，梗系开心啦。但系有啲人系不被拣选嘅、哦。咁如果正话讲到又不愿一人沉沦嘅。然后呢度话创世之先又拣选咗一批人嘅，不被拣选嗰批人，咁啊点咧？你哋觉唔觉得呢两句同一嘅，都系不同嘅经文？一个喺彼得出自彼得嘅口，一个出自保罗嘅口，但系佢哋好似唔系好协调啊？系咪啊？一边说神不愿一人沉沦啊，拯救；一边就说创世之先啊，拣选了你啊。哇，那些没拣选的那些点啊？两段都是经文来的、哦、两个学生都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教导的、哦、我答案是什么呢？我答案是完全没有抵触的。为什么我说完全没有抵触的呢？你看一看这一句经文就知道。在传道书曾经讲过是怎样，神做人原是正直的，但他们寻出很多巧计。神做人创造世人的时候，在神的心目中创造他出来的时候，其实他是做一个原是正直的人，但是他们寻出很多巧计，就是我们先祖的原罪令到我们寻出很多巧计。原初的创造，人人平等，人人正直，人本身有罪性，有些人愿意悔改，有些人愿意听耶稣基督的话，但是有很多人完全，你就怎样跟他传福音他都不听，很刚硬。得救是本乎恩，但是都要因着你信啊，普世恩典，救世的恩典，救赎的计划是普世的，是没有拣选的。但是在这里的当中是怎样，是得救是得本乎恩，但是都要因着我们要打开个心去信。神是一个全知、今在、永在、昔在的神，他创造你的时候已经知道你是不可以得救，知道你的创造你的时候已经知道你心硬，但是神一样照创造你出来。所以所谓叫预定论的，其实不是什么预定论，是神一个创造你的神已经预先知道你的结局。所以神就说创世之先，对着这班基督徒说创世之先我已经拣选了你。我创造的时候本来是拣选了他们，但是他们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他太恋爱这个世界，离开了神，甚至不再愿意听。弟兄姊妹，这句所以神不愿一人沉沦，就是他创造的时候他最大的心意。但是人离开了罪，人离开了神，跟神有隔膜的时候，先祖犯了罪的时候，所以神先就说创世之先我拣选了你们。我其实不是不拣选他们，是他们不接纳我。圣经里面从来都不会有 contradictory 的说话，在这里只是人创世的时候离开了神，所以神希望每一个人能够 传福音，能够听到，能够回来。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是有三样东西，三个最大的东西。第一，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第二，我们要彼此相爱，珍惜弟兄姊妹，一个也不能少 的关系。既然聚在一间教会那里，同一个领受基督的教导，我们不要有分歧。到最后第三就是怎样、第一就是尽心尽性，第二就是彼此相爱，第三是什么？第三是大使命。大使命是命令来的，是要你们要传福音。你们希望能够记住这三个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最重要要守的命令来的。圣灵在哪里内住，即是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明辨真理，我们就会归向基督，我们就是被拣选的一群。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出是怎样，是我们其实圣灵耶稣临走的时候曾经讲过，临上回天家的时候怎样跟你说，他说我不会撇下你们做孤儿，我走原来是对你们班人有益的。我是什么？我是因为圣灵保卫师，我在这里的时候他是不会降临，圣灵圣卫师降临的时候就是为罪为义为审判。为罪因为你不信而定你的罪，为义因为你因信而能够称义，为审判是世上的魔君是魔鬼而令到世人不信，所以我们是不能够称义，我们是受神的审判。所以神加了最后一句说话，当你信了我之后怎么样，就是自己责备自己。一间的圣餐就是自己责备自己。在这里我要很快地讲到先祖犯罪，神降世为人是希望不人一愿沉沦。耶稣基督降世的原因就是希望不愿一人沉沦。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将救恩带来每一个人。你愿不愿意接纳，这些是你自己。人子来不愿一个人是失丧。那99只羊怎么掉它去荒野那里去寻找一只羊，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当然不是啦。有一样东西叫做什么？耶稣基督的比喻里面其实讲到的就是一个羊圈。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蔡春熙解释羊圈这句说话。羊圈其实是一些用石堆砌出来的高的地方，是避免豺狼入到个圈里面。还有啊，蔡春熙说在外面的羊圈外面是摆了很多荆棘在那里，不是用来刺啲羊的，是用来什么保护啲羊，等那些狼啊狮子啊不可以跳过。神做了一个叫做天国，是保守我们去到永恒，在里面可以达到永恒。所以这99只羊肯定是很安全，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只需要耶稣基督一个人守住个门口，任何的人都不，任何的坏人都不可以入去。所以他很放心走去寻找那只失丧的羊。弟兄姊妹，在以西结书里面同样是有一个这样的教导，就是说恶人你们快点回转回来我那里，回转，我不愿意一人失丧。再跟着以西结书里面的是讲到神怎样寻找失丧的羊，他的决心是说一令到他们是归来，是奉我的命归到我的，回来重寻我的环境，重寻我的永生。我今天所说的这么多，我们低头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慈爱恩主，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寻羊的故事里面教导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得着神你不愿一人沉沦。 主啊，求你俾我哋能够有心智，系能够走去活出神你嘅意思，将福音传俾一啲失丧嘅人，寻找一啲失丧嘅羊。因为喺你嘅国度入边，一个也不能少。求主保守。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 好，梁牧师带俾我哋嘅信息。今日系圣餐嘅主日，我哋唱一首诗歌，预备我哋嘅心去接受圣餐。靠近十架架系《生命圣诗》第367首。 十字